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大陆机，请留言。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24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在昨天我们是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而到了今天呢，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天和老朋友新朋友相聚的时刻。所以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你是花椒直播在线观看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是什么了。没错，我们今天聊的是孤独。嘿，就在这里啊。一会儿我们来把今天的话题稍微在我们的大屏幕上重现一下。关于孤独，我想选择在星期日的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收听十点答录机的你，一定多多少少会和孤独有着就是不合群，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好像是不得已的孤独。但实际上孤独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时刻。那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孤独，不管这种孤独是好还是坏，你都可以来分享在哪一刻你会觉得孤独。当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许会有一些觉得词不达意的时刻，觉得好像什么样的形容词看到了。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今天的耳机有一点特别，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我有一只手一直是好像有一种就是在按着按钮的感觉。没错，今天的耳机好像如果不按着它就不太能 养成的习惯。比如说如果听东西在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如果要是耳朵里面没有一个耳机可以得到一个反馈的话，就会有点不安。好，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吧，因为有的时候词不达意，来自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林忆莲。 有些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但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薄， 希望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困扰啊！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晚上好，我是杰克堂。 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看到有昨天刚刚相识的朋友，今天又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样说来，我想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了。而有的时候，某一刻，不管你是有多少亲密的朋友在身边，哪怕就在一个聚会的场所当中，周围充斥着啊所谓的歌舞升平、莺莺燕燕，但是你依然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有没有那一刻让你觉得孤独？孤独袭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可以用一种孤立无援来形容，但也可以用有的人愿意更愿意用享受来形容。有一朋友今天跟我说，他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站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想要打一辆计程车，却始终都打不到。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孤独。或者在喧嚣当中，大家都纵情欢愉，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好像很快乐很愉悦的表情，但是你一边笑着，一边仿佛有一种孤独感在敲门提醒着你。甚至你看那些正在大笑着疯狂的人，甚至于从他们的脸上也是可以拂过一丝丝你看到的他们的心底的孤独。所以孤独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孤独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好像重新读书说，就让我们孤独的愉快着。我要听这首歌。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and I w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just for me. You set my spirit free. I'm happy that you too. The book of life is brief, and once a page is read. 说出来可能就足以让人产生一种孤独感了。事过境迁，我原以为时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以消解所有的愁，但到头来我发现我依然爱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呢？And I Love You So 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姚十三的这一版我很喜欢，当然其他的我也很喜欢。因为觉得姚十三这个音乐人，他本身在唱歌在表达的时候有着他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视角在里边，再加上他的气质就好像那种弱不禁风一样的，但是内核里面却有着一股力量，那种力量不是势如破竹的力量，而是水滴穿石的力量，那种微弱的力量却持续地散发着的光芒，也许是很吸引人的。谢谢刘润瑶的关注。然后刚才看到了 Annie Sunny 日常打卡，今天的蓝色很开心，是你最喜欢的蓝色。很少会有这样的蓝色的衣服，这应该是我为数不多的纯度很高的颜色的衣服。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纯度很高的颜色会让人觉得变得简单单纯，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感，比较直接。而蓝色呢，有的时候又代表着一种好似忧郁的感觉。下面一首歌啊，因为很喜欢这个电影导演，然后他的这部电影呢又已经上映了，身为一个自来水怎么可以不推荐。当然关于姜文的电影很多人都是持两面的，而我选择你就当他是一个偶遇，不用去预设太多。偶遇来自王菲。 风雨往事笔，爱情是场泪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 偶遇，这是来自王菲的歌，也是姜文的新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之所以把它播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不管周围有多么热闹的事情，不管他身处什么样的声色场合，他依旧是一个孤独的人。就好像你看姜文的电影，或者看某些人的作品，我们经常会说作品如其人，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作品去窥见这个人，他有着什么样的喜好，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你会觉得不管这个电影再热闹，他也是孤独的。孤独前行未必是个贬义词。在什么样的时刻你会觉得孤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个大全景，哪一刻你觉得孤独？或者哪怕是在听到十点答录机的时候，听到杰克堂对大家说周日晚上好，欢迎来到十点答录机。虽然在不管是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还是在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花椒直播平台上，还是你选择用收音机的方式去聆听，你会觉得这一句话就好像是对你一个人说，而我也更像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一个离你不远不近的位置，向你道出了一声问候。当听到某个问候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孤独感，然后你会觉得那种孤独甚至是很惬意的。谢谢过去的关注，还有刚刚看到划过去了，但是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光临以及你们的关注。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在听歌之前，我要先告诉大家，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比如你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再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整体的样子。再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话音最记得是六个字。上半时代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不如就趁着这首歌一边来感受自己的心跳，另一边刚好可以去想一想，在哪一刻你会觉得孤独呢？孤独的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呢。 Heartbeats 心跳。Defense when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1，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啊，周日晚上10:30，这个时候的你如果选择守在收音机旁，或者是收听收看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话，我想你多多少少应该都是喜欢或者说会享受孤独感的人，那我们应该算同类。周日晚上10:30，距离世界杯决赛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球迷，你会不会选择看球？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有机会就看，没机会呢也可能就错过，错过也就错过了，很多事情都没有特别多的执着。不知道你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做些什么，也非常的感激我们可以在7月15号晚上10:30的时间在这里相遇。偌大的城市有这么多的选择，应该说如果你选择了十点答录机，选择了在这里和杰克唐相遇，就是一种缘分。好像套话说的有点多，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还是必须要再套路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孤独，就是有没有哪一刻让你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我们的话题在此，哪一刻你觉得孤独？其实有看到网络上的一些留言了，不是说吗，最大的孤独莫过一个人吃火锅。我就一个人吃过火锅，我还一个人吃过羊蝎子，感觉虽然无人分享吧，但是独占的乐趣也蛮好。还有人说一个人看电视睡着了，傍晚的时候突然醒来，好像除了电视声，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一片昏暗。这种感觉，这种时刻，会让我有一种孤独感。非常同意，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如果你睡觉是从晚上睡到白天，你会觉得，这是自然规律，理所应当。但是如果你选择在白天昏昏沉沉的睡，到了晚上入夜时分醒来，就会有一种孤独袭来。反正我是屡试不爽，因为那个时候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是保有距离的。说到距离这个词，我只是想引出接下来的这首歌。那不管你和我距离有多远，是同在北京同城之内，还是在中国的这个范围内，甚至于也许你是岳阳来听节目的，不管这个距离是什么，我希望不会因为距离 而产生那种孤独。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孤独，哪一刻让你觉得有孤独感？欢迎和我分享。几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也可以找到我。再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跟我单独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接课堂，快而欢迎随机的16个字。距离，来自陈绮贞。 进一步就是退，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我留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意志力薄弱，除非是我在你的耳边诉说迷宫一个人的虚空，我们现在远距离的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 距离，来自陈绮贞。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希望十点答录机可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心事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偷偷摸摸甜甜蜜蜜的，也可能是带着某种孤独感的。但是不是经常会被说悲伤出诗人吗？所以那些感到孤独的时刻，也许是值得被我们记录下来，反复玩味，然后酝酿成诗。它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一直是喧闹，一直是愉悦，可能久了也会麻木吧。于是在黑天黑夜和白天的对比之下， 我们才会觉得阳光很温暖，但我们也不会害怕黑夜，因为你始终知道黑夜终会过去，一切无非是轮回流转。因为你知道万事万物的流转随你心里觉得踏实，觉得一切都会过去的。所以哪怕是孤独的时刻，无人分享的时候，也可以用力地拥抱自己。这个时候是最能够清楚地看清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就好像这位朋友说，最孤独的时候大概就是远离故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周围的人和事都在逼着你坚强，只有黑夜才知道你的无助和孤单。其实不仅仅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哪怕是到了另外一座城市，我们也依然会有那种孤独感袭来。什么才算是家？有亲人的地方才是家，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当你想家却不能回，想妈妈也却只能是想一想的时候，不孤独才怪呢。这个时候你拿着电话想要打电话给远在他乡的家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害怕他们担心，哪怕只是拨通了电话寒暄了几下之后，自己一个人看了电影吃了火锅，强忍泪水告诉他，放心吧，我很好。挂断电话的时候，你觉得孤独，但又欣慰，因为你有牵挂。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渴望听清倾听你孤独的心事。那继续来听歌吧。清白之年，清清的白白的，这样的歌还有这样的笛声，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来自朴树。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这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惆怅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一场也不想，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难 轻轻的嘿一声，就好像是对内心的老朋友再道一句问候。内心的老朋友，我指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自己。嘿，你好吗？有的时候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问问心里的那个自己，你还好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忙碌，并且去压抑自己的感觉，因为任何坏的感觉让我们觉得不那么安全，我们把它压抑在心底，然后用一些表象来让自己麻痹，伪装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一副积极能量满满的样子面对每一天新的开始和生活。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孤独的时刻，我们可以，我们允许，我们允许问自己一声，嘿，你好吗？你现在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当你认真的去感受，感受它的变化，感受它的悲喜，而不是一味的去强装勇敢坚强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回应你非常丰富的多样的多彩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边可能翻个跟头打个滚，或者被一阵风吹起来，或者重重地摔落在地上，这些真的都不要紧，因为那才是真的你呀。多希望可以用那种无包裹的真实的来面对自己的那颗心，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也好。看到有位朋友的留言，关于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孤独，他说大概是毕业实习，平时上班的时候也只有一个人没人说话，下班也是一个人，那段时间觉得特别孤独，整夜整夜的失眠，失眠的时候就跑出去坐公交车，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看到这位朋友的经历，我好像脑海中浮现了这样的画面，因为我也干过这样的蠢事儿啊！我为什么用蠢字来形容呢？我也干过这样令人觉得愉悦的事情，对，是一种享受感，这很难说明。大概高中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坐公车，随便上一辆公车，随便开去哪儿，然后再下来重新换一辆，就这样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城市游走。还记得有一次，等到在车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开到了边远郊区，从那里如果想回来，就只能等下一班班车再从那个偏远的地方开回来。现在想想看，所有的那一切看似有点傻的回忆又变得有点美好。所以呀，珍惜那些让你觉得孤独的时刻，因为那可能也是让你成长的时刻。继续来听歌吧，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在什么样的时刻你会觉得孤独呢？Why me try? 为什么要尝试？ See it in my eyes. All the reasons you remember. Why We Try。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节选了一个留言，我想这可能是两个人的孤单的一个典型代表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孤单，明明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可感觉就是孤单。越来越不理解我们到底怎么了，感觉彼此之间都无法沟通，每一次争吵都觉得好像我在无理取闹，我明明很想和他白头偕老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刚才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在快结尾的时候把这么一个伤感的孤独感和大家分享出来。一人份的孤单，两人份的孤独，这可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必然会去经历的一些阶段。我们以为当我们长大了，找一个对的人陪在身边就不会孤单了，却发现两个人也会有孤单的时候。这种时刻无非是那种和谐的共振暂时停摆，两个人频率不一样，于是好像在同一个时空当中，却又摸不到彼此的振幅振频率。所以也许这个时候就应该停下来，去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冷静的像一个客观的第三人称旁观者一样去看待你们的关系，看看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哪一种互动出了问题，而不是哪一个人。因为其实当两个人出现的时候，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它是一种不能说是逐利，但是它是会有互动，你来我往，而实际上很多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一来一往当中。所以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段关系可能需要再重新认真的对待和看待，那么修复也就变得指日可待。好吧，今天十点打录机最后一首歌，我又犹豫再三选择这一首，因为另外一首一定不能选。我来过， 我来过，你的快乐与曾经，你一回首我就告别成。